Lesson 29. 第二十九课，我做过销售员。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马华以前做什么工作？ What was Ma Hua's job before?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. 你想应聘什么职位？ 电脑销售员。 你为什么应聘这个职位？ 我觉得销售工作很有意思。 你做这个工作有什么优势？ 我在两家电脑公司做过销售员，有很多客户。 你的电脑水平怎么样？ 我用过各种软件，还修过电脑。 销售工作很累，你知道吗？ 知道。销售工作虽然累，但是收入高。 那你为什么不在以前的公司继续工作了？ 因为我工作过的公司都倒闭了。